在这场大会当中展出了众多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优必选科技，除了全新一代大型仿人服务机器人 Worker X 全球首发之外，他们还利用核心机器人技术拓宽了 AI 应用场景，以 AI 赋能工业物流领域，在国内首次展出了以智慧物流领域的移动机器人技术和创新应用为核心的智慧工厂柔性物流产品与成果。那么在智慧工厂的场景当中，优必选科技展出了两款 AMR 自主移动机器人 U300 和 U1000。 据了解，今年优必选还完成了长沙某智慧工厂的项目改造，部署了数十台的 AMR 自主移动机器人，覆盖无人仓存储和总装线边料物配的两大应用场景，使得该厂工厂提升拣选效率2到3倍，节省了20%的人员成本，及时应对业务量的波动，提高了行业竞争力。再来关注，从检索图像描述视频到吟诗作赋续写文章，再到识别语音双语翻译，虚拟人小初日前亮相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示了图文音三种模态的智能转换和生成。而小初具备这样的能力，是得益于一个名为子东太初的跨模态通用人工智能平台。这个平台是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发，基于国产化基础软硬件，仅采用一个大模型就可以锻炼人工智能在视觉、文本、语音多个场景的理解能力。西湖大学工学院深度学习实验室 AI 辅助心理咨询机器人小天，能模拟人类大脑运作方式，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编码和学习，投射到应用场景，就能根据大量真实的咨询案例，学习优秀咨询师的技巧，提供心理咨询服务。那目前小天存在于微信小程序上。西湖大学工学院深度学习实验室负责人蓝振中说，现在小程序中聊的每一句话并不是都来自机器人，其中约30%的回复来自机器人，70%是由心理咨询师指导过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外，商业太空游正从科幻走向现实。英国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的团结号太空船11号完成了首次满员载人太空试飞，搭载了4名任务专家和2名飞行员。这次顺利试飞将为维珍银河的商业太空游计划再向前推进一步。任务团队将对飞船进行全面检查，评估各项数据，计划在2022年正式开启商业太空游业务，在此之前还将试飞2次。以上是和大家分享的最近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资讯。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话题，一起来了解一下可以入水的水下机器人。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乔。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水下机器人。对于大多数人，我们听到机器人的话，肯定想到它最怕的就是水，因为它是一个电子化的智能的设备。但是进入水下还有很多需要智能化的设备来代替人们，或者是辅助人们完成的工作，或者是在我们探索近海、远海、深海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智能化设备的辅助。那么水下机器人其实也就应运而生了。在之前我们也曾探访过一家国内水下机器人赛道当中可以说是头部企业博雅公道科技有限公司。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具体的来聊一聊他们的这一款可以入水的水下机器人，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都有哪些可以帮助到我们的。那同时进入到汛期之后，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水下机器人在城市的水下管网运行当中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也是请到了博雅公道的运营总监傅玉涵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傅玉涵，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咱们节目。 那我之前了解到哈，在去年7月份，安顺 公交车坠湖的这个案件当中，因为是在晚上来搜救，这个水下的能见度是很低的，那博雅公道的水下搜救机器人就为消防指战员在搜救任务当中提供了重要的帮助。这款水下机器人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水下无人潜航器，那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那我们就首先来请副总监跟大家分享一下水下无人潜航器除了搜救功能之外它还会做哪些呢？ 我们这个无人潜航器呢，大家可以把它简单的去理解成为一个水下可以移动的车，对，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平台，就是它可以在这个水下上浮下潜，然后前进后进，然后后退，然后包括上面可以搭载20多款这种的这个传感器，然后像是这个水质传感器啊，然后这个温度传感器啊，然后还有一些声纳，就当你想去扫这个地水下一些地形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些声纳去进行一些测绘，然后它还可以进行一些水下一些工程，像它可以去插上这个机械臂，然后去做一些这个桥梁检测呀，水下的这个管道的铺设呀，还有一些这个水下一些工程的一些应用。对，大家就是可以简单的理解它是一款水下的一个车。 嗯， 对， 是一个比较大型的， 对，是一个比较大型的， 可以入水的，搭载各种功能，实现各种应用场景的这样的一个入水的水下车。 对， 那它其实已经有很多应用了，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应用的场景，包括案例呢？ 嗯， 特别是现在夏天的话，我们知道进入汛期，其实有很多这个抢险救援的一些工作。 像现在的话，还是主要分为几个大的方向。那其实现在最大的一个方向的话，还是在做一些应急和救援的一些功能。那像去年的话，我们配合着全国的29个省的这个消防救援部，就是消防队里边，然后他们都配备了我们这款设备，就是当有人在这个落水，或者说是有人丢了东西，然后有人这个船啊，还有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物品掉落在水里面的时候，是可以用到我们的产品去进行打捞和探测的。对，然后像去年我们做的可能比较这个就是比较大家知道的会比较了解比较深的，就是去年在这个高考的时候，然后贵州的公交车落水，然后这也是比较大的一个社会案件。当时我们刚把这个设备去交付给这个贵州的消防救援总队，然后他们就用了我们这款设备去进行一些探测呀，包括去协助打捞的一些功能。可以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因为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湖或者是一个海里边，我就要去找这个人他落在哪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然后包括去找一些特别小的一些物件，我可能需要去找一个手机，一个小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在茫茫大海或者是大湖里边是很难找的。那我们这款设备的话，是最第一个功能就是去这个缩小这个去锁定这个物品的一个范围，就是我们要去靠声纳，然后去进行大范围的一个扫射，然后去这个聚焦它这个东西到底是在哪一个区域 啊。所以不光是摄像头， 对对对， 是吗？ 我们还是更多的去用声纳，然后去给它去缩小这个物品的一个范围，然后我们当这个聚焦到这个某一个这个固定比较小的一个范围的时候，我们可能才去用上这个摄像头，或者说用上其他的一些打捞的一些设备去进行辅助的工作。这个的话其实在消防领域的应用其实是比较大的。那第二个领域的话，其实我们去年做的比较多的是在这个大坝的检测，然后像这种三峡的大坝呀，然后包括像一些核电站，他们这个都是在这个水下的，那这些地方水流非常的湍急，那里边也会有一些像这核电站会有一些辐射，那这里边这个水的部分是这肯定是进不了人的，因为这个人到里边的话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辐射会比较危险。 嗯， 那我们也是去这个代替了传统人，或者说是做了一些人不能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做了一些高危和高难度的水下工作，然后去做一些水下这个桥梁啊大坝的检测，然后包括去给他去做一些补救的工程。对，这个也是一个方面。那还有一个方面的话，这第三个比较大的应用场景就是在这个水下的这个风能，这个海上风电，就是在大家可以看到在海上的时候有那种大的风电杆，然后它都是这个风力发电嘛，然后水下部分的一个巡检也是由我们去做的。 对，因为它是插在水里边，它有可能风太大了，它就会被吹得有点晃。对，然后这个的话，它建一个风电杆的话，大概也要花很多钱，应该快花了要小1亿元，然后去做这一个风电杆。所以说，它如果要是倒了的话，其实还是挺大的一个损失。那我们平常的话，可以给它去做一些巡检，去做一些检测。对，这个的话也是去我们做的比较多的。那更贴近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的，那这第四个场景的话，可能就是在于我们的日常使用的自来水的检测。对，我们可能 去水库里是吗？ 我们是跟自来水公司，对，北京的这个某自来水公司，然后跟他们去合作。然后他们因为这种自来水的需要很多的一个步骤啊，像这种这个储水呀、净化呀，然后这个沉淀呀，这几个大的部分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储水池的。那水池子里边很少能够派人去下去去这个检测。那我们也是从前年开始，然后跟北京的这个某自来水公司一块合作。对，然后也是跟他们一块去做一些水质的巡检，也可以给他们去及时的去反馈水下的一些情况，像有一些沉积物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杂物啊、脏物啊，也是能够给我们的市民带来更好的一个用水的一个体验。 嗯，对，就我们可以理解有很多需要入水的这些工作，如果之前是用人请人去做的话，首先它比较危险，其次的话它可能也会带来二次的伤害，再一次可能它的工作效率也没有那么高。那如果有了进入水下的这种机器人，因为我们对于机器人的理解就是首先还是希望它的工作能够保证我们人自己的安全，去代替我们做那些危险的我们不愿意做的简单重复的工作。那进入水下的机器人，它就是能充分的发挥这个特点。 对对，是像我举一个案例，就是之前的话是在这个大坝的检测，在这种这个非常水流非常湍急的这种大坝去做检测的时候，之前都是靠下挖人，可能因为这个水库是非常大的，它可能同时要去下十几二十个挖人，那这个挖人现在数量也非常非常的少，那可能它价格也会非常的贵，可能这个挖人的时薪啊，都可能会到这个大几千块钱、上万块钱。对， 因为确实很危险。 对，很危险。对，所以说，但是他们的话也不能说我24小时都在水下去工作，他们可能要工作个2个小时，就顶多了就要上来去换氧气罐啊，然后去休息一下。对，然后整体的这个协调性也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在水下几乎很难通讯。对，大家离得很远的时候，虽然有这个水下对讲机，但是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没法去定位就非常准确。对，然后之前去用挖人是很这个稍微比较低效一些，然后危险性也很高。对，现在去用机器人的话，就可以去代替传统的挖人去进行一些高危的一些工作。 嗯， 我们可以24小时的在那边工作，在那边待命。 对，就是这样的水下机器人，那更能让我们感觉到机器人它所对人类不愿做的工作的这种替代，因为我们是愿意被它替代的。这些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无能为力，包括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很多的场景和很多的应用，可能有一些是现在或者是在传统的作业方式当中可以派人去，但有一些可能就没有办法派人去，或者是说以前我们没有发现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水下机器人它的一个应用之后，可以发现原来还有之前很多年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解决的。 对，像是我们之前这个在核电站的一些应用，那之前的话这个核电站因为它里边也会有好几层的布防，可能最外面的几层的话这个辐射会比较小一些，还是能够靠人去工作的，但是这个核电站再往里边的核心的部分去做的时候，就是几乎是没办法进人的。但是我们核电大家都知道有非常大的能量，它都是需要靠不断的这种冷源水去给它做这个冷却。对，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这核电站都是布放在海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它能量太大了，需要这有源源不断的冷水去冷却它的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能量。所以说我们再去这最核心的这个冷源水的这个部分，然后这里边的一些巡检一些检测，然后包括一些小的一些工程，然后我们都是可以去这个完成的。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都是需要无人潜航器，其实也是我们理解的水下机器人，它进入水下的。那有没有其实有一些它可能呢只需要部分进入水下，比如说我们下水道管网的这样的维护或者是巡检，其实这个也是危险性有很高，而且也是需要大量的可能是7乘24小时这样的一个巡检，因为下水管道也是一个城市运 行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这方面有没有应用呢？ 嗯，在这个方面的话，今年我们应用还是比较多的，因为之前大家可能平常下班比较晚的时候，可能十一二点这个半夜的时候，在开车在马路上可以看到，经常有的这种工程队会把这个井盖需要开，然后他们去下人去做一些这个水下的一些巡检。那其实这种工作是比较辛苦，也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这个城市管网的这个底下呢，也是有一些它会有一些这个堵塞的情况，然后也会对人的生命安全会造成一些的伤害。对，所以说现在来说，我们跟这广东省的这个某一个市的这个城市管网去进行合作，然后就是水下部分的这个巡检。那我们机器人的话，也可以在这个带水的这样的一个作业环境里边去进行这个工作。那之前我们可能参加的比较多的一些这个应用啊，就是咱们国家一些大型的一些这个水利的一些工程，可能需要把水这个运输到不同的地方。那它的话，之前的它的巡检都是靠把两头堵住，然后把中间的水排干，然后再去下一些这个爬壁机器人再去做。那这样的话，其实它对它一天的运转的这个效率啊会降低很多，包括它也会这个停掉很多的这个工作，然后也会给它带来一些经济上的一些损失。那现在用我们的这个水下机器人去做一些管网的一些巡检一些工程，那就是可以在带水的状态下去作业。那这个平常的这种水下的管网，可以就在平常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就可以在工作，就不用 它可以正常的， 对，不用再 正常运行， 这个去把这整个停掉再去工作。 那像汛期之前，是不是对这样的需求也很大呢？ 在汛期的话，其实现在国家对于这个应急啊、消防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我们从去年开始也发现，也接到了很多这种消防的订单。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消防相关的部门啊，他们已经有这样一个规定，说我平常一定要在我的库里面就要配备这样的一个水下机器人，因为应急的事情嘛，都是比较着急，他不可能说我今天发生了一个事情，然后我现在马上去买东西，这个是肯定不是应急的。对，所以说我们的设备是这个每天都会在他们的一个设备库里边的，就像是一个消防车一样，消防车每一个消防队都会配消防车，然后一有什么着急的事情，他就直接把车开出去。那我们的设备也会跟他们的消防车放到一起，然后也会搭载在他们的消防车上面，或者说是他们的一些冲锋舟、一些这个水下的一些设备上面。然后这有了应急的事情的话，我们就第一时间能够到达现场。 就像这样的智能装备呢，是也是越来越多的成为了消防队呀、这些应急救援队的一些标配。那像现在的水下的无人机，它的需求和解决的痛点是非常明显的。那有没有未来它更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或者是在不断的进步和我们不断对市场、对大家生活的了解过程当中，还会发现有哪些场景会应用到这样的水下的机器人？你们又会做哪些未来的研究呢？ 那像现在我们能够去做的一些产品啊，其实大部分还是集中在江河湖泊，包括一些近海，可能还没有办法往深海的地方去走。现在咱们国家也这个一直在这个倡导去走向深海嘛，走向深蓝，然后一直要去开发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海洋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吧。因为我们再往深海去走的话，其实是拥有着非常广袤的一些资源的，非常丰富的一些资源的。那我们的水下机器人的话，其实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路径，其实也是要走向深海的，就是像是这个海里边的这些石油天然气它的探测，然后包括石油钻井平台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工作。对，这些的话其实是我们日后的一个目标的一个方向。 那这是属于带领我们去探索深海，走向更深的一个海洋。除此之外，在和我们生活当中比较接近的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探索呢？ 生活更接近一点的 啊。 那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案例啊，就是可能我们以后能够在这个海洋馆里边看到我们的一个机器的一个鱼缸。 对，这个是我们就之前刚才说到那个仿生的一个应用啊，就是仿生这个方向的话，因为它外形非常可爱，它上面是没有螺旋桨的，就是它的运动方式就是纯粹的跟自然界中的小鱼是很相似的，就是靠它的这个关节呀，靠它的尾巴呀，靠它的这个鱼鳍呀，这种运动的一个方式去给它提供动力的。那我们现在也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大型的一些海洋馆，像长隆啊、万达呀、海昌，跟他们去有一些合作。那可能大家在一两年之后，就可以在他们的海洋馆里面看到一些机器的鱼缸，里边的大家可能到时候 都分不清 到底是真的鱼还是我们的机器鱼了。 嗯， 对。 其实这样的一种做法也是去保护更加珍稀的鱼类，让他们能够在自己应该生存的环境当中去畅游，而机器鱼呢，就能满足我们对于它的一些科普的需求，让大家在鱼缸当中看到的外形是和真正的比较珍贵的这些鱼它们是一样的，但同时也不会伤害到这个鱼本身的一个生存状态。那刚才呢，我们跟傅雨涵也是聊了很多博雅公道在水下机器人这方面的不断的探索和研发。那我们也知道博雅公道是从北大的实验室走出来的一家公司，从创始人到核心的团队都非常的年轻，很多都是90后甚至是95后在做水下机器人的研发。国内面向商用的水下机器人，其实不论是技术还是市场环境都是刚刚起步，虽然这个市场规模没有服务机器人那么大，但是在海洋、海事、水利、水电、消费电子这些的业务当中的应用机会也并不小。我们也期待着这群有热情的创业的年轻人们能够在水下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当中继续的发挥他们的智慧，今后能带来更加智能化的装备来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再次感谢傅雨涵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带给您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静桥。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回听。周日的智能时代，我们不见不散了。 光和我相遇，那片远远的天空，路火映红的暖冬，大雁飞过秋天的海面，看着奔跑的童年，赤着脚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他手中的口琴唱的歌，唤醒贪玩的耳朵。爱是手中捧的红苹果，那年夏天，他微笑着不说。流年似水般滋味。